興的中國夢，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新的更大貢獻。習近平又說，第22個中國記者節將至，他向全國廣大新聞工作者致以節日的問候。澳洲16歲及以上人士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的比率達到 80%， 總理莫里森形容是在國家抗疫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歸功於全國人民的努力。雖然在聯邦層面疫苗接種屬於自愿性質，但是各州和地區政府實施不少針對各行各業工人的強制打針措施，而外出用膳或者參加音樂會等很多活動亦都需要出示疫苗通行證。天氣方面，華南沿岸普遍晴朗，風勢微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明日日间相当温暖，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显著转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晚清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西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较早前有意外，不过啱啱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渡船街天桥近登达士街。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多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去狮隧，车龙排到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跟住咧，提翻另一个巴士嘅消息啦，咁就系受到较早前啦山顶道山泥倾泻影响而暂停服务嘅新巴路线 X15 号线，系恢复有限度服务，来往中环渡轮码头至到山顶。咁另外咧，新巴路线15号只系提供来往中环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峡道嘅服务，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一段服务咧，仍然需要停止。咁现时咧，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之间一段，以及系金道近马纪仙峡道一段，仍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重型车辆咧系不能行驶上述路段噶。现时一带亦都是交通挤塞，市民如非必要，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山顶。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比奥乐斜西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搵个老师再操下。 拎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国剧830强势呈现《乔家的儿女》。 乔义强同孙小沫喺叶小浪嘅安排之下相睇，尴尬嘅两人究竟能唔能够相睇成功呢？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与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十八廿二听紧你，四十年不断再变人神光第一线，三个消失先到天坛天窗不夜天，青春交响曲中文歌曲龙虎榜，令感觉发光。2000岭歌再重聚，音乐情人开同聚，一个钟一个流永钟，二人世界好轻松，三个人甜心家族有嘢讲。仲有长期轮番 Made in Hong Kong， 由星空旗铁达尼到 Beautiful Sunday， 无论十八定廿二，我都听紧你。下个四十年喺 RTHK。 听紧你，听紧你。听紧你，听紧你，十八廿二，四十年，听紧你，听。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最后压轴篇啊，真系咁就系最后一集啦。咁啊，新哥张文新先生继续喺度嘅，欢迎你。 多谢啊，咁亦都。我唔知咧，我唔知道上一集会唔会赶走咗好多后生仔咧？ 哇、哦，完全唔会啊，新哥你放心啊。 因为咧，系咯，不经不觉真系好高兴啦。 嗯， 即今年系二台四十周年， 四十周年 有你呢个节目入边可以重温翻好多古仔。 嗯， 多谢你哋邀请先吓。 好啊，咁啊呢一集肯嚟啊， 上一集又啊东拉西扯咁啊，咁呢集我哋应该集中讲啲咩好咧？ 喂，好多嘢要讲啊， 好多资讯啊。 其中有一样嘢咧，就系讲到咧，你点样去拣每一个 DJ？发挥佢嘅独特之处啦，加以栽培，同埋咧就系、是、譬如嗱，每一个 DJ 上一集都讲啦，就系话咧好有独特性格噶嘛， 即系麻烦啊， 系啦，即系麻烦啦吓，即系可能成日都敲你门啊，又 complain 乜 complain 乜话，或者你叫佢做乜佢唔肯做嗰啲咧，咁、你点样处理咧嗰阵时？ 我咧就觉得咧，即系好多嘢要系与时并进嘅、特别做呢行，即系人哋成日问我你做 DJ 其中有咩本质咧？我觉得第一样嘢咧一定要够八，你唔够八咧，你唔系把握时代脉搏咧，你就。吓，好难跟嗰个节奏去噶啦。不过其实我觉得你哋应该仲加够份量过我，因为我惊讲讲下我啲嘢勾咗。 点会啊？ 阿钟姐，你应该嗱，你由做幕前突然间转做导演，或者再读翻书，喺后面睇翻前面嘅 artist， 你点睇？你觉得最大嘅唔同系乜嘢咧？ 我自己先啊，我自己其实系嚟自一份嘅贪心嘅。 嗯， 因为做演员即系企喺前面已经满足唔到嘅。 系， 咁所以好想。 呢、这个贪心系钱啊，稳定啊，定抑或系嗰个 完全同钱无关？ 哦，你要得意喎！ 以前做幕前揾钱多过而家好多，即系呢个好认真讲，完全系因为嗰种个人满足感，又或者有少少虚荣， 系 因为嗰种控制欲大啲嘅。 系 以前做幕前就系被控制啊嘛， 系 而家幕后就系控制翻人啊嘛， 系 你成件事喺自己手里边。更加貼近自己想表達嘅理念啊嘛，即 係 而家做嘅嘢就係。 但你覺得成唔成功咧？呢樣嘢，即係你除咗攞咗個滿足感啊，點解我要講話錢咧？我個年代咪同你講過嘅，我開頭嗰時真係嘅，你做 APO 即係考到政府工係穩定啊。你嗰個有晉升啊嘛，嚇、你做 DJ 咁樣，你知尤其是香港電台冇一個商業嘅價值喺度咧，你咪一紅可以有軟硬天師或者而家最紅嘅 Mirror 或者邊個咁樣，你即刻睇到 DJ 咧就比較難啲、所以好多時咧就變咗做下咧就點咧，我哋要變佢做 DJ 歌手啦，亦、都好多時坦白講佢一每係合理嘅嚇。即係你點解要做電台啫？如果我電台你人工又唔係咁高，你個滿足感、你個曝光率一定唔夠做電視電影。咁當然第一，個競爭你競爭唔到，你過嚟啦。如果真係有少部分係真係興趣嘅，電台係有另一種嘅 training 喺度，你唔係咁容易喺電視台可以一個禮拜有十個鐘頭播音，係、嘛？你可能喺成個電視入面嘅世界，一年得個三四集嘅特輯，咁喺《歡樂今宵》入面可能講三句，哇！你做一集呢個晨光第一線或者做一個節目。你的滿足感幾多 少、 所以嗰個有啲咁多唔同，但係畢竟嗰陣時嚟講，就係話做 DJ 都係要講收入啦，講嗰個發揮啦，所以我哋俾佢係多元化發展，其中一個發展就係、是你以 DJ 為主、你可以做 DJ 歌手，大家互相配合，所以上期咪好多咯，六 pair 半啊，我哋早年嘅歐瑞強啊，蔡風華啊，好多黃偉勤啊， 周慧敏 啊，林珊珊啊，個都多少都有錄唱片嘅咯。我講個笑話你聽，頭先我冇講啊。你知唔知我開頭做呢個中文歌龍虎榜嘅？有冇同你講過嘅？1975年啊，已經有唱片公司走嚟揾我錄唱片啊。 咁點解？ 應該係你哋啊！喂，冇好簡單啫嘛，想打關係啫嘛。 哦， 你嗰陣時咩啊？喂，新哥，不如你錄只歌啦咁樣。嗰陣時亦都我唔係監製，亦都唔係呢個幕後嘅咩全職係可以嘅。咁嗰陣時候我唔識唱，我點樣揾得㗎啦？我揾人教你唱，跟住然之後唱歌我推咗，跟住點啊？喂，我俾你做唱片監製啊！ 哦， 填詞詞啊！ 但我好奇一問啊，新哥，點解當時你會推咧？出唱片嗰度， 我你可能頭先佢讀咗我樣嘢咧。我其實入嚟港台嗰陣時候，我基本上我真係發夢冇諗過做呢行。即系呢个我又要讲三集噶啦，我系一个上水仔客家人，吓爸爸系农夫，啊如果你睇我有啲报纸报道，我自己正正经读完书，我真系谂住做一份稳定嘅工，只不过我咁啱考到嚟做记者，即系我唔系读 commute， 我唔系读传媒系噶嘛。 即係我冇諗過係呢行，即係話一路邊做邊成咁揾到份工，而且後面慢慢栽培過嚟。所以嗰陣時我諗法已經係做一個幕後，我唔係想唔係做幕前人嚟嘅。如果做幕前人，我可能唔知咁紅嘅係嘛？呢個就係得車淑梅咩？我早年嗰陣時都入前三名㗎，我睇唔到張嚇、啊，我都追上名有份㗎。幾時得閒俾你啲歐瑞強啊？如果我真係我咁樣石身法， 喂，咁你除咗俾即係你話俾多啲好多機會嗰啲， 今日咁都已嚇俾、啊、我做多半年，我都可能唔錯㗎，知唔知啊？我揾翻 Wendy 做，我做個節目，如果我自己半年之內唔做到前十名咧，我唔做㗎啦。 你唔使半年你三個月攞翻前十名啦， 係咯，即係意思即係話咧，其實係每個人有嘅真係要有一定嘅目標。當然我唔反對，即係話你喺摸索期間係應該係多啲唔同嘅路線，但始終你係有個點嘅，即係好似你。翻頭先，你由幕前變幕後啊！我開心，即係你係即係喺嗰度攞個滿足感，而唔係就係金錢嘅問題。我哋當年嗰時候的而且確有個金錢問題，有個職業嘅穩定性嘅問題。答翻你問題先。 係咯，喂，新哥，我哋咧二台嗰個少林寺嗰個訓練方法咧，其實比較獨特嘅，係咪你設計出嚟嘅定點樣嘅咧？我哋每個二台出嚟嘅，即係行翻出嚟做其他行業都好啊、大家都會覺得哇，你哋真係咧紅褲仔出身嘅、即係而家樣樣都得嘅喎。哦，同埋咧，衰啲講句，我哋個個出到去咧講嘢咧，真係衰嘅有個譜， 係反應快，反應快好多嘅。嗱，咁呢個真嘅。 咁講即係唔係，即係二台有成四十年嘅歷史啦，唔係一個人嘅功勞嘅，一定係個 teamwork 嚟嘅。咁我喺度數數啦，試試好冇？我咪講過咯，第一任台長係吳石輝。咁跟住我自己啦，又做到93、94啦。第二啊。跟住中間阿曾志華都 acting 下嘅，但佢始終後屘揀翻就目前。咁應該第三個應該係李在堂，跟住然之後周偉才，咁周偉才之後跟住阿陳耀華，陳耀華，然之後楊吉曬，係嘛？咁就另外就跟住應該到馮偉堂，咁然之後周國峰，你會熟啲啦，開始啦，係咪？咁然之後何重欣做過啦，二台，咁然之後就阿 Wendy 即係李錦明啦。咁然之後到最近係程振鵬，咁最近阿 Wendy 又再翻嚟啦。頭尾都成12、13個台長㗎，所以其實每一個台長都有佢自己點樣去 run 二台啦，佢哋嘅貢獻啦，即係亦都每一個年代一定有唔同嘅做嘢方法或者叫 style 咁啦。但如果講翻我自己幾個基本嘅理念就係、是、我去即係譬如揾一個節目主持人咧，即係第一樣嘢。我唔係睇佢係咪好乖啊，因為 artist 係應該難管的。你越易管嘅 artist 咧，你意思唔係好大，即係我難管唔係話係要下要扭計嘅。但我同樣又同啲 artist 咧，無論係邊方面都係都好咧，我都同佢講幾樣嘢。我記得有一年啊。當時是英皇，英皇不知七十年幾年周年，楊先生楊秀成真係出書嗰時，佢搞咗一個好大嘅聚會，咁我都有機會坐主家席。咁當時阿成龍大哥就同佢隔離，我坐編排我坐咧，我左手邊係謝霆鋒，右邊咧就係陳奕迅。當時佢未起得曬，咁我當時對住陳奕迅講，佢話唔好意思，我覺得四大天王之後咧，跟住霆鋒好大機會。好大機會霆鋒，一個 timing 又係驚 timing， 咁但你知但霆鋒又因為有揸車咁，後屘就Eason 咁啦，直簡單講句啦，而家問。咁另外後屘我亦都有機會同陳奕迅有啲地方見面嘅時候，我 Eason 嗰陣時候已經好紅啦，已經又唔知攞十幾年獎啲金曲時見到，佢有啲攰啊，佢有啲攰啊咁啊，佢話：哎呀，好攰啦，我想唔攞啲獎啦，唔搞啦。其實因為攞獎古仔喺八十年代已經出現咗好多唔攞獎，係啊。咁我話你攰，我話你入咗行幾年？我入咗行20年啦，話。你知唔知阿 Sam 幾多年啊？你知唔知劉德華幾多年啊？佢哋而家仲係嚟緊，譚詠麟幾多年啊？佢突然間望一望我。我第一樣嘢咧，做呢行咧，你中就係中，你中嗰陣時候咧，就你自己會去 run。你當你覺得攰嘅時候，即係你我即就會用呢啲 example 同佢傾咯。同埋第二，我話 OK， 我Eason 啊，你而家做到呢個地位，你知唔知中文歌係點嚟嘅？即係香港嚟，佢唔係好清楚。我話如果你得閒咧，嗰排冇咁忙咧，你研究翻下香港嘅流行音樂史，即係點嚟，特別啲人。 哦，點解有許冠傑？點解有温拿？點解有呢個人出現？佢出現嘅時間係點樣？點解有四大天王？有點解呢人會紅？呢、這個唔紅？ 嗯、 你要睇下個歷史先，你要知道個 Canto Pop 點嚟。 嗯， 你要知道個行業，你先至會對個行業嘅興趣，你先至會係長啲嘅。所以點解我今日嚟講咧？我夠膽講二台歷史同埋講香港電台歷史，即係你一定要知道。你而家喺個機構入邊做嘢，你都唔知係乜嚟嘅。 嗯， 佢係點走過嚟嘅？啊，譬如好似我相信阿智慧都一定會研究啊，一隻智慧喺度做，你做總經理， 做總經理， 佢係點過嚟嘅咧？點解無線點樣去到呢、這個？點樣同 Vio 打？你唔知道個古仔、嗯，你唔知道個 background history 咧？一間學校都有學校自己嘅精神，即係咁啦。即係所以你第一樣嘢咧，我係好著重一個 DJ 佢自己係咪真係中意嗰行、 嗯， 而對嗰行個感情係邊度？咁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嗰、那個人佢係真係要好白，同埋係一種佢、要有個火嘅， 係 佢係有啲叫做夢想嘅，即係又係冇咩夢想嘅，咁你咪做下幕後咯，唔係即係佢諗緊陣陣，你係要個夢，係個 dream，雖然呢個 dream 未必一定得嘅，或者點、你冇嘅，即係等我可能咪上一集講過要 make believe 係。 你唔得都要自信嘅，點樣又唔得啊？唔得你就唔好坐上嚟，唔得你就唔好喺個麥嗰度。 嗯，係。 咁你唔好阻住地球轉咯、 啊。嗱，新哥好班人咧有夢想嗰個程度好緊要。係啊，因為我記得咧，我私下同好多人講過，你知唔知咧？我嗰陣時九六年嘅時候咧，我開始叫做多啲人識嘅時候咧，我係直接同你講噶，可能你唔記得噶。我話我可唔可以出年做金曲師啊？ 係啦， 佢就話你俾我諗一日啦。之後佢再入我入房。你咁大膽話想做金曲司儀，我俾你做。佢、 哦、 就咁樣俾咗我做啦。 唔係，我唔知，我唔記得呢個故仔。 係 但呢個故仔亦都係我幾信呢樣嘢嘅。你夠膽敲我門，我就望一望你。你連個門你都唔夠膽敲，係咪？即係等於我隔離嗰個，你想唔想做二度台長？梗係想啦。咪、你就嚟做咩啊？你咁鬼辛苦，後生廿幾歲入嚟做 APO， 你梗係希望想做 director broadcasting 啦。雖然而家個制度唔係，你係應該噶嘛。即係譬如好似梁榮忠，你有一日你行得碩士，做得呢樣嘢，你一定係另一個至少唔有得過鐘景輝啊嘅人啊嘛。你希望嘅 dream 係嘛？你話做嗱即係呢個唔係 dream 係應該。其實咧，你當你去做一樣嘅時候咧，你就會自然俾自己一種壓力。 嗯， 喂。譬如話你嘅起跌亦都有啊， 嗯， 你無論係半個鐘頭、一個鐘頭都好。阿陳凱琪最近都成日同我講，即係個個都想多啲 air time， 多啲 air time， 個個都係爭取呢，係嘅，即係可能多啲 air time 要多啲錢，多啲 exposure、但係你有冇諗過由半個鐘頭一個節目？我唔敢講，有好多而家無論做電視做任何嘢，量係一個重要點。但中唔中係一個重要點咯， 個質量 係咪啊？我唔覺得啊梁朝偉係好難拍啊，一套就搞掂你啦。 係幾年一套而家 嚇，即係淑梅都係做一個節目啫嘛。即係你有時你係做得好唔好啫嘛，係咪啊？你當然有一個禮拜六點鐘做到十點鐘嘅神光第一線，仲日就廿個鐘，星期六星期日仲要做多三個鐘。我試過，我紅嗰陣時候，我試過一個禮拜做廿三個鐘嘅，其實就唔係嗰時唔夠人。你去呢個 DBC， 你可能其他節目可能一個禮拜你可能做三五個鐘都得，一個四個鐘 冇人， 四個鐘冇人啊！你自己開個台係你添，係咪個 channel 係你添？即係你明我意思嘛？所以我覺得咧，喺個制度或者喺形勢上，你可能要做好多個鐘，你亦都。都要有个方法，但系当你只系某一个情况，你接翻一两个钟嗰阵时候，你亦都有一两个钟嘅做法。咁、而我去睇人就系话，睇嗰个人佢对个节目嗰个热诚同埋佢嘅梦想系喺边度咧。有好多人咧，佢开头好恨做节目嘅、我你知做台长嗰阵时候，日日都有人打电话俾你，我想翻嚟啊！蔡峰啊，我你翻嚟做乜啦？呢又冇錢，你要搞一陣咧。你開頭咧，開頭第一個月鬼咁好，同揾好多好勁嘅人做嘉賓。跟住第三個第二個月你又告假，第三個月你又走咗第二度咯。咁大家明啦，不如你脆脆啲做個鐘頭玩就好啦。你係知噶嘛？咁但係呢個講就易。但係問題我都係要講句啦，鐘仔，你話劉德華辛唔辛苦？喂，你要紅喎、係咪？你估真係張學友咁易咩？佢要230几场，可能我喺馬來西亞見佢同佢傾，仲同我哋會唔會想到咁辛苦？你又試下，仲要佢 係， 仲要有幾多個張學友啊？一萬個西正一個啫喎，係咪？即係你第一，你已經係可能係嗰9000几个唔見咗啦。 你有機會入到個前一百名已經好叻，一百名入面你點再自己玩？所以你話呢啲你唔係一個野心，你唔係一個 dream，你點達到啊？ 其實每個年代都係質素重要過個量㗎啦，我覺得。是不是 所以你問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呢行先？你話唔係，我嚟脆脆地玩一下嘅，我想，哎呀，我琴日喺呢個電台入邊噏咗啲嘢啊，媽你聽一下啦，咁算咯。 即係一定要對自己有一個要求先得 嘅。即係我嚟係呢個 career 嚟，我係嚟做一樣嘢啊嘛。 嗯。 即係我成日都有時講唔係嘛，你喺一個鐘頭入面你一係就唔好搞，一係就你自己知，唔係你自己知自己唔紅嘅，你唔紅。你喺度做個節目，譬如三點到四點咁樣，你三點零五分嚟咁樣個新聞報導完咗，跟然之後去到嗰陣時候，你都我先開始見人揀只碟，然之後跟住咧就講咗廿分鐘。哎，我今日又塞車啊！哎呀，塞唔好意思啊，各位聽眾塞車。琴日咧我食錯嘢肚屙啊，今次又唔知點樣啊咁樣啊，跟住然之後同對方入邊，唔係佢好得意嘅，好多時咧，今日我哋講啲乜嘢啊？我哋今日咧就想講一個題目，就講琴日嗰套電影咁樣。不過未講呢套電影之前咧，我頭痛啊，我塞車啊。咁然之後我睇住個鐘，大件事講到呢個已經係答五啦。跟住就一陣間等我播隻歌之後咧，我就大家講啦。 嗯， 第一個半個鐘已經冇咗，然之後隻歌咧仲要答歌，仲要得翻個分零鐘。 嗯， 跟住然之後咧就下半場啦。結果，喂，你講嗰個題目，你開頭半個鐘頭喺度呻吟，咁啲人係咪真係中意聽嘅咧？我而家可以呻吟得咧，因為我係嘉賓啊嘛，係咪？我嘉賓之前仲有啲料啊，佢咁你咪呢啲叫係玩咯，所以如果係 not 嚟 DJ，你係一個業餘一個嚟玩下啫，你真係你真係要做嗰行，同你冇所謂嘅，因為而家亦都太多頻道啦，亦都加埋個商業嘅理由唔係咁容易，我亦都好誠坦白講啊，即係我嗰陣時亦都有個理論嘅，我覺得一個成功嘅幕前嘅人，一個 DJ， 佢人工可以高過一個台長。 嗯， 喺一个唱片公司，喺任何都系一个歌星，哇！一个 Lady Gaga， 你话佢赚钱多定一个 CEO 赚钱咧？你认为陈奕迅赚钱多定邓肯赚钱多？讲完啦， 系， 我觉得你哋可以应该赚钱嘅。我希望我嘅 DJ 红，我希望我 DJ 赚钱，但系个 DJ 嗰个人，你要表现到俾我，点解你会红咧？ 好，我哋休息翻嚟，我哋转头继续同新哥倾偈啊！ 梁咏忠、Roland、梁子希。十八廿二听紧你， 让我有个美满旅程，让我记着有多高兴。让我有勇气去喊停，没有结局也可即兴。难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时间上早别张开眼睛。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望。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让我对这世界好奇，让我信自己的真理。让我有个永远假期，让我喝水也可嬉戏。从今天开始相识，当作别离，时间就只活多一世纪。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望。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愿我可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德州休斯敦一个大型音乐节活动发生人踩人，至少八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上九点之后，一名饶舌歌手在台上表演期间，大批观众冲到台前，人群突然出现恐慌，导致互相践踏，多人晕倒和受伤，音乐会随即暂停。消防部门表示，当时有大约五万人参加音乐节活动，当局在现场设立临时医院救治伤者，另外有至少十七人送院治理，其中十一人心脏骤停，救援人员为他们进行心肺复苏急救。当局在酒店设立中心，让未能够即时与音乐节参加者联络的家属等候消息。音乐节原定星期五起一连两日在休斯敦举行，大会已经宣布取消第二日活动。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病例，涉及两男五女，年龄介乎十一个月大至到六十二岁，全部由高风险地区抵港，当中五宗涉及变异病毒株，两宗的病毒量不足以进行变异病毒株检测，有五宗的患者曾经接种新冠疫苗。其中一宗个案患者是早前输入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和另外四名患者都在检疫期间确诊，其余两人抵港时在机场采样的检测结果呈阳性。过去十四日，本港累计报告四十七宗确诊，全部是输入病例。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期望，政府牵头成立病毒基因排序工作小组，将新型肺炎个案按地区分派给不同团队，让大家分工合作，以增加处理量和速度，协助卫生防护中心建立病毒监测网，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新一波疫情。邵杰恒在本台节目《香港家书》指出，做基因排序要有两个元素才可以有效阻截病毒传播。第一，要做得快，如果要等四五日才完成，以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恐怕病毒已经开始在社区传开去。所以要不断改善技术，令到基因排序可以在十小时之内完成。其次是要做得多。他說現時各方之間未有溝通機制，不同團隊不時重複分析相同個案，浪費了大家的資源。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一個有關過渡房屋的經驗分享會表示，過渡房屋相信最少要營運七至八年時間，甚至可能要十年或者更長。等待公營房屋供應足夠之後，劏房和過渡房屋才會減少。他強調並不希望過渡房屋永久設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今晚天色良好，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相當溫暖，最高氣溫大約29度，能見度較低，吹微風。明晚北風增強，氣溫下降至到最低大約23度，有幾陣雨。展望星期一显著转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去狮隧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白雀街。另外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油站。 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受到水管急收影响，现时啦柴湾道去柴湾方向近富城角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咁就系受到水务急收影响，柴湾道去柴湾方向近富城角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喺西区般咸道，因为有石墙树保育工程，介乎高街至到卑利士道之间一段咧系会局部收窄，经过亦都要小心啲啦。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卑屋落斜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Kitty， 阿欧，乜嘢事啊？ 点解你身水身汗嘅？ 晏昼出街好猛太阳啊！ 一早翻工好大风、啊。 无论寒冷还是酷热，最紧要保持心情开朗。 系。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十八廿二听紧你， 我先要嚟问一问阿新哥一个咧，统合翻我哋之前所有嘅嘉宾嘅一个嘅记录啊， 系啊， 好多嘉宾都话佢做做下喺最好嘅时候就敲我新哥房门，我想走， 嗯， 跟住新哥咧，你走啦，但系会可能会即系会俾一啲意见佢，好啦，到佢出咗去行咗个圈之后，跟住佢又翻嚟敲敲阿新哥房门，我想翻嚟。但新哥咧又會有一個胸襟去包容翻佢哋喺度，呢、這、一個收放自如嘅管理技巧係點樣揾翻嚟嘅咧？ 其實咧會唔會趕客㗎、嗯？你可能嗰幾個 DJ 中意聽嘅啫喎， 講少少啦， 係啊，係唔係？即係第一樣嘢嗱，每一個台有每一個台特色，我已經講咗第一樣。香港電台佢個好處就係、是。是一个即是我要不能不承认是一个政府部门的、嗯、我们是有些规矩要守的。所以虽然中间港台有很多变面拍法，我们是另一辑去讲的、嗯。大家要明白我们毕竟都是一个政府的部门。我们的规则我们守的东西应该是严过或者是应该更加即是要求高的其他商业社会、嗯、是不是那当然啦即是新闻自由等等的另一个课题啦。那在这里里面呢我们的好处就是说我哋嘅 DJ 唔使咁 commercial 咯，即系唔使咁商业化得咁紧要啦，唔使有时话为咗有一个商业商品啊，或者要做啲你唔中意做嘅嘢。但系我哋亦都俾唔起嘅好多嘅钱，即系你红起上嚟，你一定系唔够人哋噶啦。佢有基本嘅一个收入，所以你一定要有咁嘅心态入嚟，即系话我喺呢度系好平稳地。有個地盤好，或者自己喺度培養一樣嘢、嗯，然之後你我哋亦都呢度歡迎人哋可以做 part time 嘅、嗯，可以做司儀啊、李志光啊、邊、嗯、個都好啊、嗯、鄭子成啊等等，係中意嘅。你要知道咯、嗯，所以第一樣嘢你要知道呢個遊戲點樣。咁因為你有呢遊戲之後咧，好多人話你走咗個節目表，個節目表係填滿咗噶嘛。嗯、我成日都會同人睇，喂節目表填滿咗，啱啱先改節目喎、 嗯。 你又想做晨光第一線啊？ 嗯、 你叻得過曾志華、即係宋明咩、 嗯？ 你想做夜晚啊？你叻得過陳海琪咩、 嗯？ 你有冇即係你問我點解係嘛？呢個第一樣嘢等於要知。好、嗯、多人佢唔明白，我唔問啦，乜乜等。當然有啲人走咗啦，又調翻轉陳海琪咗，你問我，呢個仲唔係喎？而家有人做緊咯喎。所以你要唔介意，你要排翻隊尾。 嗯 唔止排隊尾啊！你要 prove 到你成功， 嗯， 得唔得先？你 proof 你好似你唔係講噶嘛，你有收聽率噶嘛、 嗯， 有時唔係百分之百收聽率。我已經坦白講，呢、嗯這個亦都係港台嘅一樣嘢特色嚟嘅。特別喺電視部，我哋有呢個叫欣賞指數，有呢個風格啱唔啱咧？你係咪係令到個台格，令到我個台係需要呢種人咧？咁你係咪適合呢類人啦、啊？咁所以佢入嚟嗰陣時候，每次真嘅好多經驗㗎。呢度或者我只係講名，但內容我唔講。譬如話呢、這個蔡楓華好早嗰陣時候、做啦，咁佢後屘走咗。咁坊間傳聞就佢夜晚自己播自己歌咁樣。咁的而且確嗰陣時佢又做歌星。但你做到歌星嗰陣時候，我亦都提過佢有啲同事咁樣。雖然我哋係鼓勵你哋可以做多線發展，但你真係要小心啲啊嘛！你唔可以噶嘛，譬如歐瑞強嗰邊嗰種，你唔可以令到嗰個台長難做嗰台。哇！你淨係全捧曬自己人，係嘛？你捧嘅俾翻其他同事捧你，唔係喺你自己節目入邊播曬自己啲歌。哇！咁啊個個咪牙曬，個個成日宣傳自己的理念，同樣等於我頭先講時事節目嘅嘉賓一樣啫嘛。你唔可以淨係講你嗰套政治理念啊嘛，係嘛？你都要講下其他你反對派啲人點睇你，兩個加加埋埋噶嘛，係咪？嗰啲你主持我講下，唔係嘉賓。咁你先至 fair 噶嘛，係嘛？你壓住個節目，咁你講曬你自己嗰套。咁咩叫主持啫？即係等於好似你做 DJ 咁嘅啦，哇！梁耀麟咁，你日播呢個 Double R 啲歌，哇！你真係巴閉啦，咁過壓曬佢。咁啊，真係好過唔係噶嘛。所以你要明啦，呢第二樣，即係話嗰個 conflict of interest 係有嘅。即係等於你譬如話，哦，你啊鐘仔，你就嚟舞台劇，你跟住落嚟呢三輯咧就講呢個舞台劇啦，就講你自己 啊 嘛。嗱，所以有啲人又唔係好拿捏到呢一種哲學。好啦，有啲同事譬如話舉例梁思浩走啊，麥潤秀有嚟嚟去去啊，陳樂其實都講過啦。好多有啲洪朝峰啦，洪朝峰啊，我又舉個例，洪朝峰啦，又試下傾下啦，佢又做你節目。洪朝峰一個係我非常欣賞嘅一個節目主持人嚟，真係㗎，喺聲音入面，如果我冇記錯，嗰陣時當然亦都佢係要發揮啦，佢亦都行下就佢去咗做電視，好似嗰陣時做，其中嗰時好似好成功做唔知金融小說嘅咩。系咪咩掌上飛咁？有幾個角色做得好好，即係等於鄭 先生嘅時 候。咁佢咁去做，咁突然間佢又兼住做自己節目入邊。嗱喺中間入邊嘅拿捏問題啦，係難嘅。到佢嗰邊又紅嗰時候，佢變咗又甩咗電台，有時有高價等等啲嘢。咁我又講得一句，即係你食得鹹魚抵得渴喎。你要明喎，因為個電台咧或者無線好揾到咧，我唔可以因為你而家多咗嘢做，你犧牲咗我的節目噶嘛？係嘛？我寧願就話大膽啲，早啲講嗱，我第二年攞咗三套戲拍㗎啦，我真係要暫時告別啦。我反而我鍾意呢啲嘅，我呢三個月呢半年咧，我唔做啦。你揾我揾個替工替你，或者你替啦咁樣。我三年之後兩年之後，好多都係㗎。李力持又試過啦，好多好多嘢佢好忙啊，唔係否則你成日喺度。唔得嘅，即係上面會知嘅。咁當佢再敲門翻嚟嗰陣時候，咁即係睇一睇你，我哋要睇下自己個節目表咯。我都要有個 loyalty， 我都要係俾現在做緊節目嘅DJ 一個公道噶嘛。新哥你話擁我走，我擁走。雖然嗰個姐姐、嗰阿姐、阿哥係紅過我啫。所以我簡單講句就係話，第一門係開嘅，但你要 prove 到你係有資格，你仍然有嗰個知名度，仍然有個市場嘅價值先。第二，即使你有同樣嘅嘢，我都要睇翻我自己嘅班底。咁人嘅先至服你。即大概咁咯。係嘛？咁我諗聽到嘅同事，你都明啦，亦都 fair 啊。我做老闆，如果我做緊嗰時，佢突然間又中意去新城，突然間去邊度，翻嚟冇嘢又嚟咁樣，哇！咁呢度係咩嚟㗎？唔得，我諗每一個台長都唔會咁。 喂，嗰個年代你會唔會成日都同啲 DJ 好多呢啲愛恨交纏嘅咧？ 哦，好多， 又鬧交 又唔係唔會嘅。因為其實有一樣嘢，即係話你如果做咗幕後，我同每好多，因為我哋做幕前嘅人，我又試下呢排咧，你認為做嗰個幕前嘅人，你做過？你認為最成功嘅因素要有咩？ 幕前啊，哇，好多嘢加。 無論嚇，你認為咧，有咩特別因素咧？ 第一樣嘢當然係個外形啦， 係啊， 即係呢個如果係幕前啊，真係 係 唔一定要 咩前乜都好啦，總之係做幕前， 唔一定係最靚，最醜都得，但一定要有一個特色， 有個特色啦，所以你咪嗱，所以一定有個 style， 有個 style， 有個特點。 第二個當然係個即係人緣啊，即係叫做一個關係，無論係同觀眾嘅關係。 又或者同製作部門嘅關係，呢個好緊要嘅。即係一個人紅，唔係因為你紅啊，係因為身邊嘅人將你捧上去。 好。你講幾個？又講兩個 point 咧。如果當教書 嗱，有頭先嗰兩個 point 之後，咁梗係要有實力啦。即係你要不斷去增進自己嗰個才 個戰鬥力啊！ 你個才華冇唔可以賣咁多年噶嘛？咁你自己譬如唱歌，你都要不斷練好啲歌啊，唱好啲歌，嗰個戰鬥力要持久噶嘛？呢個都好緊要。 係 啊， 我咧就係全部都啱嘅。但呢度去翻咧就我試有好多同我嚟講就係話，其中一樣嘢就係話，你一定要人錫你。你要令到你的听众锡你，令到你的上司锡你。我点解要找你呢？因为我锡你。一个锡字呢可以是给好多原谅的空间你。当娱乐记者，当你的听众你的观众不锡你的时候呢就很糟糕。当他锡你的时候呢，你即使犯了很多错他都会原谅你。但你怎样令到人锡你呢，是一个很高的学 问。好难好难。 两个都这么靓仔的了。两个都唱得咁好啦，点解佢锡佢咧？你能够争取人锡你咧？喺争取锡你，佢我真系嗰、那个系一个好得意学问。我点解特别明明系佢咁嘅咧？咁样佢系真特别锡华仔多啲嘅、哦，就系头先讲咗你靓仔啊、人缘啊等等啲嘢。同样一样嘢，系真系有啲 artist 人哋特别锡你做得呢行，一定有人锡。仲要系唔公平地锡你。咁你又會紅啦，係唔公平地錫噶，有啲唔係特別靚仔噶，有啲係咁噶，咁呢、這個但呢個要點做係幾難嘅，咁另外就喺我哋都同一個朋友仔傾過下，咁有啲新人特別新啲嘅新嘅做咁樣，咁點咧？佢話好多好慘啊等等啦，咁我覺得咧，另外一樣嘢就係、是、你入呢行咧，你要學習識等啊，係等啊，你發唔發覺？做电影做电视是等到摊摊腰 的。是啊，平时又已经等啦，等鞋位又要等。 你要学识等。 等机会又要等。 你等的过程怎样去培训你自己，无论修养、学习、体验、关系。你等到有机会自己出场在个咪之前。等字，有啲等五年，有啲等十年，有等二十年。在呢二十年是不是真的坐着等呢？呢二十日不是的。有时机会来到是没用的，因为你未 prepare。所以机会加你自己是 well prepared。在 well prepared 的字入面呢，就在等的过程入面自己学习。但机会几时来真的没人知道。这行是没人知道的。第三就是你讲的 timing 啦。 timing。 机缘啦。但机缘那样东西就叫机缘啦。第三另外一个学问我觉得就是我跟人讲就是你要学习一个很自嘲或者很串的讲法就是吹啊！这个字好高学问噶嘛，即系有啲人唔抵得你红，有时红起上嚟红到你又搞唔掂，有时霉起上嚟又霉到唔知点噶， 系啊， 吓咁衰啊，衰到要做 A 角 B 角，由 A 角落到去配角，吓吹啊！绿叶奖你试下攞下咁样，嗰、那个系又系一个心理上嘅协调咯。你红嗰阵时候唔怕红，曳嗰阵时候衰嗰阵时唔怕衰。有自嘲的能力啦。我初即系咁上下，但要人锡你嗰个系 好难， 好高深嘅。 喂，讲开锡咧，要讲一样嘢，即系咧，作为即系以前一个即系电台领导人咧，你点样去睇每个歌手嗰个独特嘅气质啊？或者，咦，譬如头先你讲个个都靓仔啦，咁点解你会拣嗰四个系四大天王，唔拣另一个系四大天王咧？嗰阵时你点样去度呢件事出嚟嘅咧，新哥？ 其實十大金曲啦，一路去開始咗啦，咁我又講翻少啲樂壇啲故仔咁咯，即係呢個都咩嘅？咁我手上揸住呢個就係金曲四十年啦，嗰陣時候阿 Wendy 咧就做，咁就做咗啲總結，咁亦都有時又重温下個諗法，咁又係頭先又翻翻嗰啲道理，真係又係機緣啦。頭先我講話中文歌突然間冒起係一個緣嚟嘅，因為英文歌亦都行翻咁上下啦。咁喺呢度咧，我又引起一句説話咧，就我問過顧家輝，係人都知道輝哥真係當年嚟講係做咗千幾隻歌咁。咁有啲人咧唔中意佢嘅人就話：咦，輝哥隻歌都差唔多嘅。咁然之後我哋真係叫做咩叫卡拉 OK music。咁我就同我輝哥我都驚啦，因為而家啲金曲啊隻歌差唔多，差唔多咪好咯。咁要隻隻為新而新啫。你最緊要係中同埋啲人受啊嘛。佢話嗰啲音樂都係個圈嚟嘅咋，人生好多好多啲橋係個圈嚟噶。我呢碗我神仙啊，我日日都唔同啊，係哆唻咪發叔嘅咋，係嗰幾個音嘅啫嘛。 係嘛？係將嗰幾個音變嚟變去，因為我有一日咧，我自己歌都會抄翻自己嘅，我話， 嗯， 不過你哋睇唔到嘅咋，佢話，只不過呢度抄啲，嗰度抄啲，有啲咁多，咁，即係由呢度你睇到就係話，嗯，有啲人有時又係為生而生，有時候有啲嘢，喺嗰個音樂入邊咧。中間入面出現咗一樣嘢，即係1980年代尾有啲台佢好鍾意，我要強調係原創歌曲，係好意嚟嘅，但唔得，我一定要原創歌先在我呢度台播嘅。咁呢度呢我嘢就有得商榷啦，有啲意見啦。點解一定要係原創歌先得呢？例如好似阿鐘仔咁樣，你有你嘅堅持，我見到你好多嘢。有時好多人好得意嘅，佢自己綁死咗自己。一举手就话我一定以后唔唱歌，一定唔做幕前，一定唔娶老婆，一定唔知点点。点解要讲呢句嘢？你讲呢句，其一你系发泄，第二你自己心入边啫。好多人就讲咗呢啲嘢咧，就好多时绑死咗。我觉得好多嘢，其实好多人嘅嘢就系自己 set 咗自己嘅界线。你觉得有啲听众喺观众对你咁样，唔系噶咧，你自己可以放。好似八十年代咪好兴嘅，好兴。攞咗獎，第一個唔攞獎嘅叫譚詠麟， 譚詠麟啊校長， 嗰時同阿張國榮鬥，嗰晚我記得佢有好精彩嘅故仔，連阿張國忠啊，連其實啊其實成站都唔知，咁到最尾臨尾嗰時，我嗰陣我做緊監製，就阿德林啫，即係阿陳容先生咁嘅，弊啦，一陣間阿倫好似有啲要公布，我要話聲你聽，下一隻歌就要出攞，唔知 I P 啊大獎，咁已經公布就我以後唔攞獎，咁啊當場喺後台喊，我哋嗰晚成晚，嗰晚追住通宵咁傾。佢都幾難，即係佢都好嘢㗎啦，堅持中間入面都要好多計仔呀，又要用温拿等等，佢都好多橋，又左輪右你你好多場啦，有好多唔同嘅包裝嘅組合再追返返嚟，咁等等啲嘢，咁跟住咪有好多人唔攞獎嘅，梅艷芳又唔攞，阿倫又唔，好多人唔攞，跟住有一輪突然間掀起咗唔攞獎嘅事，咁好處就係引起咗有四大天王，因為你唔攞獎 有位上啊， 有上啦。咁你但係對嗰個歌星嚟講咧，但係後期又好多人出翻嚟啊，有啲又唔做演唱會啦，唔好意思啊，我就咩嚇，又成日都講呢隻我最後嘅演出，但係又唔係咁。但係你講做乜鬼咧？即係有嘅，但亦都有呢個困難喺度。咁係咯，講講下好嘢，條船撐都好遠啊，撐翻去咧，即係話 撐翻去唔攞獎先啦，好想知道。 咁就係都係，其實後屘我都想攞獎咯。 其實嗰陣時點解啲歌手會，你覺得點解佢哋會覺得咁攰，唔想攞獎嘅咧？即係傾開呢個話題。 嗱，又係你有咁嘅氣氛，有咁嘅競爭咧，即係等於我唔好講樣。我哋嗰陣時同商台都係鬥得好犀利。一個 trailer， 我又記得一個故仔。嗰陣時我哋有個叫做係訪問 BG， 即係大家搶訪問嘅。咁你啲唱片公司好叻噶嘛？嗰陣時我哋都好咩㗎？即係譬如中文歌嘅話咧，我一定要我播先嘅。嗱，我舉例我講四大天王嘅故仔你聽啊。就係我唔得㗎，唔可以俾餘生播先啊。有啲咧，你俾餘生播先咧，就我褪後少少㗎啦。係真係你要啲嘢。嗱，呢個我認為好啱我嘅台嘅格。咁個個都想爭播先㗎，係嘛？我做訪問啦，我做咗先，跟完一到佢，我就唔會話就永遠唔可以喺第二台坐。咁我係個個係。喺嗰個工作競爭係咪應該先？我梗係希望新聞獨家啦，係咪？我梗係希望訪問到特首第一次講呢個咩啦？我同樣啫，我梗係希望許冠傑隻新歌啊，陳奕迅嘅新歌《Mirror》第一隻歌第一個訪問我嘅節目做到啦，係咪？然之後先第二個 DJ 啦，唔好講台添啊，台入邊嘅自己 DJ 都爭緊啊！如果但你知音樂節目都好多種噶嘛，咁就一樣咯，咁。就係咁啦。咁你譬如話喺退出啊等等啲嘢嗰陣時候，一來就係有個好熱烈嘅競爭氣氛， 即係競爭。 唔好聽啲咧，就嗰陣時你知道啦，就你知嗰陣時張國榮嘅歌迷同譚詠麟歌迷， 嗰個歌迷又爭 好多爭拗， 就變咗有少少唔好嘅説話啦。哎呀，真係又咁，結果係真係歌手好難受。咁當然嗰陣時阿倫真係好紅，即係亦都。即係又係一樣啦。咁你可能好多唱片等等，咁加埋佢自己有個心態啦。佢亦都認為自己有能力， 佢可以喺温拿另一啲組合入面出現，或者佢可以唔喺攞獎入面喺第二啲地方去再做到。嗰陣時佢係有權咁做。咁第二頭先你講另外啲歌手亦都因為有個移民問題嘅，都有少少移民問題。有啲嗰陣時譬如張國榮同埋冇嘢，有啲喺地度就變咗少少甩甩地嗰啲咁嘅嘢。咁所以咁，但喺整體樂壇嚟講又好事嚟嘅，你有啲人褪咗出嚟，真係先至有新嘅嘢出嚟。 係啊，啱啦，新嘅嘢出嚟，我哋仲未講四大天王啊。我哋陣間五點新聞翻嚟再傾。 梁榮忠、 Roland、梁子希，十八廿二聽緊你。 每次遇上夜静，没法去入睡，最爱看旧照旧物，或会潮落泪，仿佛将从前的欢笑，过去落寞的眼泪，再缅怀来里血汗水。偶尔倦透倦极，或会说负累，每每念到事业爱却半醉，半负正是上冲的我，教我踏步不畏惧，纵有困难亦要拼命追。上了夜里静悄，像偷似熟睡，最爱笑但最是害怕假面具，心坎中无形的屈意，也有热泪想下垂，却都流换上血汗水。偶尔倦透倦极，或会说负累，每每念到是热爱却半醉，半负正是上冲击我，教我踏步不畏惧，纵有困难亦要拼命追。 當時有大約50,000人參加音樂節活動，當局在現場設立臨時醫院救治傷者，另有至少17人送院治理，其中11人心臟驟停，救援人員為他們進行心肺復甦急救。當局在酒店設立中心，讓未能即時與音樂節參加者聯絡的家屬等候消息。音樂節原定星期五起，一連兩日在休斯敦舉行，大會已經宣布取消第二日活動。新華社建社90週年國家主席習近平致函祝賀，習近平表示90年來新華社堅定不移跟黨走，宣傳黨的主張，反映人民心聲，記錄時代精神，傳播中國聲音，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地区普遍晴朗，风势微弱。此外，华北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道冷锋会在华中形成，并于明晚抵达华南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今晚天色良好，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相当温暖，最高气温约29度，能见度较低，吹微风，明晚北风增强，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23度，有几阵雨。展望星期一显著转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德隧道港岛入口是挤塞，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去狮隧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沥源村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城隧出口近美林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比奥乐斜西贡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44，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6:3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不断在变人神光第一线，三句诗神仙到轻弹浅唱不夜天，青春交响曲中文歌曲罗富榜令感觉发光，2000岭歌再重聚，音乐情人开头嘴，一个钟一个罗永中，二人世界好轻松，三个人甜心家族有嘢讲，仲有长期文邦 Made in Hong Kong， 由星空奇遇铁蛋连到 Beautiful Sunday， 无论18定22我都听紧你，下个45喺 RTHK 听紧你，听紧你。 十八廿二听紧你。 喂，有啲唔捨得啦，開始得翻一個鐘咋，係、 嗯、 啦，咁啊繼續同阿新哥傾偈啊。喂，我哋終於要講下就係即係講多啲金曲同埋四大天王啦，因為阿新哥係金曲之父嚟噶嘛、嗯。另外四大天王咧呢、這個啊稱號咧都係來自新哥嘅喎。你嗰陣時係點樣諗出嚟啊？定係點樣嘅啦、嗯、其他？ 阿鐘仔嗰陣時，你有冇有咩咩坊間消息？尤其是你左輪右嚟嗰陣時候，有冇傾？係點嚟冇啊？ 校長仲係講緊佢自己個年代， 係嘛？ 哦，未講四大， 未講四大天王。嗱又好粗略咁講講個一啲音樂歷史啊。頭先又係由阿 Sam 開始啦。 嗯。 咁然之後就我諗有幾個大嘅情況令到 Canto Pop 咧係成功。第一個我成日都係用翻個市場嘅、 嗯、 投資，即係等於你今日電視台投資幾多啊？你要睇翻當時喺中文歌入邊咧個唱片公司主要係華資唱片公司， 嗯、 就唔係一啲國際公司，唔係咁多嘅。Diamond 後屘轉做呢個寶麗多，咁、 嗯、 啊鄭中基先生啊鄭中基嘅父親啊阿 Norman 真係。是在早年的在一个唱片幕后一个很重要的推手。 嗯。 那他的才能也都被国际认识了，所以他其实在国际公司来讲他做到的级数很高。 嗯。 他甚至有一天看完这个亚太区很少中国人可以管到日本的音乐的。 嗯。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番呢，就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开始香港很多国际公司在香港就有分布。 嗯。 开始出现了Polydor 後面變咗 Polygram 啊、Seagram 啊，跟住轉呢個而家今日個環球， 嗯、 開始以前只係得個 EMI 啫，講嚟講去得個嘅百代，跟住有 BMG 啊、 嗯， 然之後華納唱片公司一路又擴大啊、 嗯， 所以有 Paco Wong 啊等等，即係話有外國嘅資金投入，即係等於你電視台一樣啫嘛，你越多嗱，我哋做 artist 嘅就唔理佢啦，你成唔成本一件事， 嗯嗯、 但佢一定係睇到市場，所以唱片公司係成立多咗、 嗯， 加加埋埋 IPI 等等啲嘢。咁你有唱片公司，佢一定要揾人啦；有錢一定要 A&R 嚟到揾人啦。咁呢個第一樣你睇到。咁啊，亦都當然啦。第二點，我覺得就係、是、你有冇留意咧？係不能不讚。以前早年嘅唱片公司，主要唱片公司嘅幕後嘅人咧，好多都紅富子出身。 嗯， 即係譬如阿 Norman 啊、Ricky Fong、馮天之啊等等嘅咧，好多都同音樂有關，或者甚至佢係打 band 嘅、，Teddy Robinson Playboy，、嗯、你知阿 Norman，、即係佢有個音樂底喺度，我哋叫做。咁而家後期一啲咧，而家嘅我多多少覺得係做生意多啲。有人問過我問題，我曾經喺內地大學喺同佢哋傾話，點解內地早嗰陣時阿倫就係呢個銀河歲月40周年， 嗰、陣 時入去俾個 talk 去傾啊。咁、 嗯、 同一個問題，點解咧？點解喺中國大陸入邊咁多由嗰陣時超女只係得阿李宇春啊，跟住後期嗰啲唔得咧，或者嗰啲中國歌手咧，咁、大家點咧？咁阿倫就講咗句説話，入邊嗰啲唱歌係唱得好嘅，劈歌嘅，劈酒啊，佢唔係品嚐。咁、而我嗰陣時覺得，我就講咗個 point 就係話。喺內地係好多啲好出色嘅音樂節目，但佢出唔到一個歌手出嚟咧、就係佢哋好似唔好意思，仲快過香港小姐選舉冠軍。每一屆演之後有唔同嘅人。第二咧，同埋 manage 呢班嘅中國歌手或者後面啲啦，唔好意思，好多係電視台嘅監製。是電視台的監製，不是唱片公司的監製，他是另一個商品來的。他不是音樂，他紅了就跟著去商場，後面那個老闆是電視台的人。他一個電視台不是說做不到，他要回來。今次 Mirror 少少成功是一個很得意的，當我相信有花姐可邊個他們有計劃在這裡。即是我會信你要專業去做那樣東西 就會好一點。早年有這些優秀條件，不是說現在沒有。咁跟住落去啊？點解呢個拉翻落去咧？因為鄭東漢嗰陣時候，佢加埋日本，亦都個市場大咗，啲國際公司多咗咧，就可以有好多唔同歌曲嘅版權。 嗯， 因為譬如話你 BMG 啊、華納啊、CBS、Sony 等等，你有好多英文歌，好、多日本歌可以用。 係、 歌曲嘅嘢咧，我就唔信，唔係信曬原創嘅，我信一首好歌嘅啫。你一首好嘅英文歌可以填一首好靚嘅。中文詞，一個日本歌，所以咧喺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就出現咗大批嘅日本歌、 中文 日歌。 嗯， 咁而呢度咧就好成功，兩眼立咗幾個人都係，其實阿妹又唱好多日本歌，譚詠麟又唱好多日本歌，嚇、都唔講啦，有啲大雜名嚇、甚至張國榮都係，因為就係呢幾間公司嘅。咁而呢一扎嘅日本 music 加中文歌詞咧，就有別於許冠傑嘅一啲比較通俗式嘅唱法，所以突然間諗，哇，把聲咁嘅，原來中文情歌唔係咁老土嘅，可以唱到咁嘅味出嚟，呢個第一個 round 係令到佢。咁第二當然咧，亦都嗰陣時係電視台加埋好多咧，好多歌唱比賽，新秀歌唱比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少林寺即係佢，所以你幾多新手，你冇唱過新手歌唱，香港電台都唔夠多新手每年搞，我哋都搞十八區嚴歌唱，所以好多歌唱比賽亦都係孕育咗唔少嘅新手，甚至日後嘅巨星咯。咁你好啦，嗰兩歲一輪之後啦，咁你跟住當時嘅第一代嘅天王出曬嚟啦，許冠傑啊、譚詠麟啊、林子祥啊、關正傑啊、陳百強啊、女仔嘅梅艷芳啊，林憶蓮啊、葉倩文 啊等等，徐小鳳嗰啲咁去咯。咁直至到港台出現咗呢個張學友，咁呢個十八區業餘歌唱比賽，咁跟住然之後我都好記得嘅。咁跟住又到阿黎明啦，跟住我記得阿 Paco 嗰陣時就好多爭拗嗰陣時候嘅，可能你啲朋友啊，或者你華仔啦， 華仔劉德華啦， 國中嗰啲就話華仔你唔好唱歌啦，你不如做戲啦咁樣。咁但係劉德華又好想唱歌，又話佢本身就粵劇腔啊等等。但我又覺得唔係嘅，正如我所講頭先，個個都有自己風格。結果佢成功啦，亦都非常之好添，佢唱出佢自己風格出嚟。咁呢度點嚟到四大天王？嗰陣時香港電台係好擅長搞一啲叫 project 嘛，講過。咁1988年嗰陣時就我同阿曾志華度嘅，你不能呢、這個 credit 要俾翻曾志華。咁度咗個名叫太陽計劃。咁你每一個節目入邊，梗係希望有啲巨星啦，即係等於嗰陣時香港小姐係睇最尾嗰邊嘅講。咁嗰年咁啱咧，就亦都嗰陣時係喺暑假。嗰陣時我哋嘅諗法就係暑假啲學生放假，香港電台咧就希望做啲節目，就可以令到啲後生仔有健康嘅活動咁樣嚇，即係善用餘下啦，即係夏天嘅嘢。咁跟住搞好多嘛呢個太陽計劃學堂等等。咁但係你都係不嚟做電台，都有啲叫娛樂氣氛啦。咁最尾我揀有個 show 咁我記得嗰陣時就暑假係呢個電影嘅黃金檔期嚟嘅，就有別於而家新年啊嘛。嗰陣時暑假好緊要嘅，所有啲大片咧全部喺暑假，唱片又係嘅，又係暑假。咁好啦，去到嗰時候咧就我記得有套電影就係《第一滴血》 ，Rambo。 咁黎姑娘，就係邵聘姑娘，周立咧就代理咗個電影嘅香港。咁報紙賣話呢個 Rambo《第一滴血》。史泰龍會嚟香港做宣傳，即係等於最咁啊！你兩三人，咦？咁我靈機一觸，咦？哇！如果我揾到 Rambo 做我太陽使者，咪好掂咯！我唔知道你哋今時今日會唔會咁做嘢啦？咁我去抄啦，咁啊問啦，咁啊跟住啊輾轉啊揾到呢個 PR 啦咁啊，佢跟住佢間話：你傻嘅你都嚇、啊，我得48小時嚟，點會同你做呢個電台？佢淨係做電影，自己嘅 宣傳都夠啦。 咁但係死女難女啊嘛，唔係啦，我哋係政府台啊，即係嗰時用政府好健康啊咁啊，唔同啲商業，我唔會同你賣廣告啊。又太陽計劃好正路啊，又嚇、啊，又點啊度啲橋？咁嗰時我哋度一條橋，諗住送把寶刀俾佢啊。嗰陣時佢個嘅形象，一把中式嘅寶刀俾佢，度埋曬俾曬 run down 佢。結果咧就挨到黎姑娘噶，好啦，咁咧佢上機之前俾你咧， 哇！ 嗱佢但係佢之前做咗6個記者招待會噶咯，你最尾個做唔做啊？出街未必出到嚟噶，你明我講咩啦？有時好多歌星阿倫嗰啲啊，張國榮出第7個記者招待會就嚟嗰度啦，曬唔曬啦咁樣。臨上機之前俾半個鐘頭你，下晝唔知4、5點一個，結果嚟咗個鐘頭，跟住佢上機噶啦，我話殺，揾架車車埋你翻嚟。啊點知咧佢嚟到我哋嗰個咧？我哋條橋贏曬，第日見報咧就揸住啦， 嗰把寶刀啦， 寶刀啦，咁就咁嚟。咁跟住第一年有呢一個史泰龍啦，第二年咧就有 John Long， 咁跟住第三年咧就何錦華做呢一個導演，咁佢又揾咗3個人話我聽，有呢、這、一個張學友。有黎明，有呢、這、一個 郭富城， 郭富城，有咩？ 劉德華， 係咁啊，好夠好夠㗎啦！咁去等等，你問我點解四大天王啊嘛？雖然我講咗好多次啦，咁啊，結果咧就中間入邊陳欣健啊，嗰陣時啊，呢、 這 個做呢個華星，咁就又係嗰陣時佢做呢一個經理咯。咁我就話：我有個新人、叫郭富城、 我未聽過喎。跟住佢再話唔係咧，佢最近喺個台灣有個摩托車廣告咧，得㗎個細路。我話好似佢係咪嗰陣時同阿李克勤伴舞嗰個啊咁樣？佢係啦，就嗰、是、個啦咁。咁但係佢俾咗隻歌就叫對你愛不完。哇！我睇到跳得又好靚嗰時咧。我得喎，呢個得喎，咁啊好啦，你揾我監製啦。嗰時我做台長都唔係好意思咧，即係你揾阿何錦華啦咁樣，咁啊揾咗何錦華咯。咁何錦華我耐唔中嗰時，我諗佢，我華女點啊？揾咗佢咪？我揾咗啦咁樣。你俾我睇睇個節目嘅 rundown， 第一隻歌啊，郭富城唱，跟住又我諗啊，你咁樣出新人發冇用嘅，十幾個人，我要郭富城最尾四個人唱 finale 合唱，難度高呢度啦。咁然之後，你想我，你我當咧，阿德哥鬧死我！你嘅其他唱一來唔同唱片公司，二來嗰三個紅咗， 係咯， 一個新人你點可以同嗰三個歌一齊合唱咧？咁樣呢個就係功力。呢個就係功力啦。 就點樣說服到其他人肯做呢一個嘅組合咧？ 當時我就聽咧，呢四個你唱咧加埋跳舞實得嘅，同埋有一個傅城都要面對好大壓力嘅，因為嗰三個人咧都好多歌迷。我話你制唔制先？你得夠咧？第四咧，我嗰時我哋臨尾有隻 Finale 咁上 ，Maddie 嗰啲雖然到最尾佢唱咧，咁我好簡單啫，我好想呢 part 出嚟，又加埋跳舞嚇。如果唔得嘅話，我唔要學友啦。即係你個台嘅力同埋你解釋佢聽咯。當然而家要好多遊說啦，加埋大家嘢。咁好啦，再跟住四日天王點嚟嘅咧？咁樣咁然之後，梗係人哋會問你啊，新歌咁樣嗰時啊，即係嗰陣時好即係電台仲好力咁試試。今年嘅太陽計劃計啊，史泰龍同埋張東之後有咩嘢特別嘉賓啊？咁樣咁我唔知點解傻間講，我又唔想講啲名喎。我哋今年有四大天王啊，咁樣咁四大天王咧，一來個字啊，筆墨好容易寫， 好精易寫， 易寫啊，所以記住咧，係咪？呢、這個就係一命二問三風水四字金德個五名六相，所以人最怕改壞名，個名都緊要噶。嗱呢、這個又改咗名， 係啊，好人係咁改名啊。 之前嗰啲筆畫好啲，咪日日大家咪頭條四大天王咯。咁仲有一樣嘢咧，就個個估咧就估四大天王咁啊，係嘛？劉德華、張學友、黎明、李克勤，有啲人估許志安，咁仲好喎、啊、佢。估錯曬，搞咗成個月嘅香港嘅頭條，咁另外喺國內入面咁，但最重要都係講嘢，呢啲都係中間入面個機緣，最重要就係嗰日嘅演出嗰 part 係成功，風前成功，原來四個人有個火花，而佢四個亦都好努力，日後當然係佢自己嘅努力同埋。佢哋嗰個叫做係喺娛樂圈嗰個際遇啦，咁 which 係抵佢哋成功。 但你話宣傳咗成個月啊嘛，咁估第四個嘅時候咧，其他已經上咗位嘅人會唔會同你又傾下？喂，點解嗰個第四個唔係我嘅咁樣咧？ 呢個第一個問題嗰陣咧，就係 challenge 嗰陣咧，就叫李克勤啦。 我想聽呢、 這 個，唔該。 冇錯， 係啊。 咁有時呢啲我哋會聚啊嘛。咁我就於是我，哎，咁我哋講説，哎，阿 Lekin 唔好意思啊嚇。雖然你十九區嗰陣時候，我哋諗咗你問，但我當時真係覺得嗰四個組合咧，同埋嗰個感覺，佢唔緊要啊。冇咗四日天王，如果有咗四日天王，我點會有左輪右利啫？咁我真係咁我先至有左輪右利啊嘛，先至有李克勤啊嘛。即係其實佢又好有幽默感啦，李克勤都啱嘅，唔係一定嘅。即係你自己有自己嘅實力，有自己又係個 belief 嗰樣，有個 belief。當然你話會唔會對有啲嘢幫助咗性咧？呢、這個咪娛樂圈咯，邊有咁多數計㗎 ？Lauren 唔好，如果計曬俾你就唔好玩啦， 計唔到我真係 即係咁咯，即係其實你始終你自己有個位行嘅， 係啊。 不過嗰陣時係因為嗰三個亦都佢即係佢跳舞係真係 好睇嘅， 好特別㗎。咁亦都好開心啦，成仔更加估唔到佢喺電影入面嗰個發揮係咁好啦，係咪？阿倫都估唔到啦，係咪？阿倫行先添，可能嗰時電影係咪？咁你不能不佩服嘅，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特色嘅。 當其時佢哋嘅受歡迎咧，其實我哋賴翻落去金曲先啦。我記得嗰一年咧，其實咧佢哋個競爭都幾大，因為個個都咁受歡迎咧，隨時可能紅到咧可以攞兩隻金曲以上。 霸曬啦，已經個 list。 咁又點樣去處理好咧？ 我可能聽咧，直情咧，如果最紅嗰陣時可以係四個人係立曬十隻金曲，或者早年嗰陣時候，譚詠麟加張學友可以立咗半以上， 係咯， 係真嘅， 真㗎， 係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同你講咗啦嘛，呢、這個音樂頒獎禮 係有自己嘅機制啊嘛，嚇、嗯，亦都真係噶。當佢第三、第四隻嗰陣時候，你咪就用嗰個音筒會嗰度咯。希望都、嗯、我哋都係真係想，當然第一一定要認可咗係 endorse 咗，即係呢個歌手嗰年嘅成績。但亦都真係我哋會有啲虛位咧，即係譬如舉例同分位爭啲嘅話，我分會比譬如第五個人， 嗯、 因為阿倫已經攞兩隻， 嗯嗯， 夠啦。有時 overkill 唔係幾好嘅。 嗯， 我記得呢、這個例子入邊咧有少少似啊。陳慧嫻、 嗯、 當時陳慧嫻同梅艷芳鬥得好犀利，咁當然梅艷芳梗係阿姐啦，佢、 嗯、 仍然係好喺樂壇大家知，陳慧嫻追緊過嚟，其中一隻歌叫做《千千 千阙歌》， 同埋《夕陽之歌》 嘅爭鬥啊！嗰陣時， 你話邊個紅邊好啲咧？各有各嘅，但嗰陣時歌就得一隻嗰陣時候啦。 嗯， 我一樣同華星傾㗎。我個音筒會比分啦，第一次啦，即係如果我哋有10% 嘅話咧、嗯，我就會喺個音筒會話。梅艷芳已經有第二啲歌攞咗啦，咁、 嗯、 而呢個陳慧嫻假設啊，就佢嗰時我唔記得上冇歌嘅，而呢個新人係上緊嚟嘅，嚇、啊、得一個位，假設得一個位嚇、啊，就係、是《千千阙歌》同埋《夕陽之歌》。 嗯， 而你喺音筒會入邊咧，喺一個團體入邊嗰時候、嗯，你個分會俾邊個？即係呢，有時我就會基於呢啲理由，又同有啲有啲人又會哦，呢個歌星一路唔紅，所以港台有啲好有情嘅，其實我哋係、嗯、即係有啲歌星突然間比較耷咗之後咧。咁係咪可以幫幫咧？即係就知道佢有嗰個 potential 可以再起嗰陣時候，咁、嗯、呢、這個係一個台嘅風格啦，或者一啲學問。 嗯， 我試下咁答你啦。 咁、你點樣處理歌手對你嘅愛恨交纏咧？ 嗱、嗯，呢、這個唔 之前講完 DJ 對你嘅愛恨交纏， 呢、這個唔需要。 歌手 係啦，我係一個電台人嚟噶嘛， 係 我唔係淨係處理呢個唱片噶嘛， 係 有時事節目啊，有個台嘅管理噶嘛，日後譬如我哋喺電視部等等啲嘢，喺個台噶嘛，音樂無疑對。二台嚟講，到而家係一個好重要的元素， 嗯、 但佢唔係全部啊嘛、 嗯， 所以佢只係我其中一個 stakeholder 啫嘛、 嗯。 當然係一個好重要，大家一個叫做合作夥伴啦。佢、都知，亦都會知道。但係整體嚟講，如果你對成個行業係好嘅，我夠膽講80年代嘅音樂事業，喺、香港嚟講，到而家都好難追啊，係嘛？ 嗯，係嘅。 有一個數字好易計嘅嗰陣時 IFPI。香港嗰、那個喺音樂嘅唱片已經攞咗25亿。 嗯。 IFPI 个数字、 嗯， 你知唔知道早呢几年咧，香港喺 IFPI 个数字叫做升翻到3亿啊！ 哇， 仲未计 inflation 啊！你又几惨咧？你唱片 即系萎缩得好交关， 几紧要 系啊！ 即系卖唱片，嗯、当然而家系慢慢变翻啦。而家唱片你由呢个买硬碟，即系 变咗数码啦 ，physical 又变咗，我哋叫做 串流平台里边 啊 ，streaming 变晒嗰、那个系讲 digital 嘅世界，所以。我哋講廣播同埋做呢行嘅時候，你都真係要睇個潮流。頭先我其中講咗兩個 point 嘅，第一樣嘢就是你要睇住科技嘅潮流，係咪？好多時我哋而家傾偈咁樣，好多謝啲聽眾，你特別要多謝啲聽眾聽我哋嘅節目。 嗯， 我哋而家爭取嘅就係人嘅時間。 嗯， 有時你就算一個好好聽嘅節目、好好睇嘅節目，我冇時間。 嗯， 人得24小時。8个钟头瞓觉，8个钟头工作，8个钟头娱乐。你答我几多钟睇个手机？ 嗯， 2个钟、3个钟好似唔系。最近我睇到资料，年轻人4个小时喺手机， 系 剩翻得翻几多钟头？8、8、4，有啲仲要香港，你翻8个钟头工，好彩啦！肯听你10分钟，阿钟哥好俾面你。你點爭取時間喺你嗰樣嘢？ 嗯，我哋爭取埋嗱，最後半小時，轉頭翻嚟，最後半小時再見啦！ 禮拜六都聽你節目，又俾面你啦，多謝曬。 梁榮忠、Roland、梁子希，18日耳聽緊你。 張開眼中。一線暖暖的窗，驅走這赤地裡的荒涼。從大地頭上初升的朝陽，照出一個永遠方向。懂得愛心，知道怎麼分享，不枉愛過活過這一場。谁亦是同样奔波于骄阳，人潮从来没有足长。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望问春风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失 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算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早决心，将我爱笑的心感染世上爱哭的人。曾立下宏愿，可不可都能唱出真正壮阔声音？关心眼光，仿似最美的灯，终于会照亮远方的人。尽全力，怎么可擅长？能抬头，凡事也可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期望，政府牵头成立病毒基因排序工作小组，将新型肺炎个案按地区分派予不同团队，让大家分工合作，以增加处理量和速度，协助卫生防护中心建立病毒监测网，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新一波疫情。萧杰恒在本台节目《香港家书》指出，做基因排序要有两个月元素先可以有效阻截病毒传播。第一，要做得快，如果要等四五日才完成，以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恐怕病毒已开始在社区传开去，所以要不断改善技术，令基因排序可以在十个钟头之内完成。其次是要做得多，他说现时各方之间未有沟通机制，不同团队不时重复分析相同个案，浪费了大家的资源。入境处今日将40名越南籍非法入境者和过期逗留人士以特别航班遣返越南，他们包括25男15女，涉及36名曾经在香港提出免遣返申请但不获确立的人士，其中18人是刑满出狱人士。入境处会继续视乎实际情况和需要，采用合适措施，将非法入境者和过期逗留人士尽快遣离香港。国家卫健委发言人米峰说，十月中旬以来，全球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连续四周反弹，内地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当前多地报告输入性本土疫情，涉及多个口岸，发现多条传播链，截至昨日午夜12点，疫情波及20个省份，防控形势严峻复杂。米峰在记者会表示，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不动摇，做到科学、精准防控，发现一宗扑灭一宗，坚决压制疫情传播。他说要继续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截至昨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超过23亿1162万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大约是10亿7200多万人。非洲国家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有运油车爆炸，当地国营殓房负责人表示，至今接收最少91具遗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报道引述目击者说，运油车和一架货车相撞之后漏出燃油，吸引大批民众争相收集，但突然发生爆炸，导致多人伤亡。社交媒体有片段和照片显示，现场一带的商店和房屋陷入火海，有严重烧伤的人倒卧在路面，生死未卜。

Mike 首次尝试呢一种热血摇滚，成首歌由头到尾咧都系维持住极高 energy 嘅，难怪佢话录完时翻到屋企把声系咁噶啦。Takuma 高嘛，填词林若玲，编曲 Adam，Eric Kwok 监制都系 Eric Kwok 嘅。上晚两个星期连升六级啊，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阿 Mike 真比特奔跑吧。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十八廿二听紧你， 最后半小时啦。喂，新哥啊， 半小时 嗰阵时咧，金曲咧每一年咧、我知道咧，就算我未入行都好啦，见到咧嗰啲颁奖嘉宾咧系我哋嘅独特嘅特色嚟嘅、即系唔系个个颁奖礼都有咁多咧？咦，哇，呢、這个咁劲嗰一年，你哋又请到啊？ 系啊，你有冇留意啊，钟仔？ 梗系有啦。 如果喺香港冇上去做金曲嘅嘉賓，佢都幾 下叫到好人，點解啊？ 真係㗎，我如果你數翻落去，無論咩歌嘛，真係㗎。好似我所講啦，即係做節目做任何嘢、除咗你自己本身嘅實力之外，你係要借助好多元素，係咪？製作元素啊、燈光啊、舞台等等，當然亦都係你出現嘅明星嘉賓啦。 係、 除咗歌手之外。咁嗰個年代，即係而家就好弊啦，而家就難啲啦。以前嗰啲歌手，即係而家有時好好笑嗰啲，譬如你頒獎嘅嘉賓重個份量重過歌手好多啦。咁嗰陣時都唔係，嗰陣時一來嗰啲歌手真係又係嗰個社會好熾熱，咁啊，即係嗰個喺社會地位好好。但係我哋都好緊張個嘉賓，我哋揾嘉賓咧，譬如我舉個例，我舉幾個例咧，我記得，譬如話一個例就係揾阿李寧，咁啊，我哋嗰年就玩俾譚詠麟第十日。 系啊， 咁当时点咧？你要睇到你，所以要留意个社会嘅情况咯。李宁就系嗰个体操王子 啊，嗰阵时 一路几乎系全中国或者中国人嘅偶像嚟嘅。哇，咁咩汤马斯梅船啊等等，亦都嗰阵时唔系咁容易攞金牌。嗰阵时就中国女排啦，同埋体操王子就真系好犀利啊。咁点解最尾嗰年佢跌咗落嚟？ 系 汤马斯梅船，人始终会老失手。 嗯， 好惨。咁啊，跟住好失落，同埋嗰個年代嗰時候，中國攞金牌好慘啊！我聽嗰啲打乒乓波可能得幾千蚊就唔定。 係噶， 咁嗰時李寧都唔係幾咩嘅咋，嗰個年代嗰度。咁但係我好印象好深咯。咁於是乎突然間我今年唔知可唔可以揾到李寧，亦都有啲少少挫強扶弱。頭先我所講啦，唔好一腳踩啦，揾佢嚟啦更加好啦，尤其是佢跌咗落嚟。咁咪就係咁嘅理念咯，去揾啦。咁當然就嗰時揾阿車淑梅姐去揾。我仲記得一個故仔就係佢嚟到之後，我梗係想出嚟啦，希望有啲翻知名度。但係我哋會包你，我哋香港電台冇錢噶嘛，我哋只能夠包佢嘅居馬費啊、住兩日嘅酒店等啦。佢我冇衫著啊，冇衫著，我冇錢買衫。咁啊，結果係我哋一個同事，你哋都好熟悉嘅，係借咗件風褸俾佢。咁啊，一件風褸就去著啦。咁但係佢嚟到之後嗰個效果好好啦，跟住喺十大金曲咧，佢就我哋梗係唔係叫佢唱歌啦？我哋可唔可喺得獎嘉賓之前叫李寧先生喺台上再表演一次《湯馬斯迴旋》咁哇！拍張拍到傻。咁呢個一個例子啦，即係呢度你會睇到就係有時你要都係一個社會觸覺啦。咁其實我哋除咗係娛樂圈嘅人咧，我亦都覺得，當你一個節目紅嘅時候，你都可以好多其他社會唔同嘅持份者咧，係去支持你嘅，或者去欣賞你。所以嗰陣時，我哋亦都有好多文化界嘅人，亦都有政治界嘅人啦。有年咧，我記得嗰陣時，可能都好多同事俾意見啦，包括我哋嗰陣時嘅處長都好緊張啊咁都嗱，咁我記得有一年嘅組合就係李柱銘加呢個李鵬飛先生嘅，喺嗰個年代嚟講咧係。兩個唔同嘅黨派，咁佢兩個攜手一齊，咁舉住個手一齊頒啦，咁呢個又係一個好特別嘅嘢啦。咁亦都有唔同嘅官員就配一啲，譬如話你有時有啲仇家又得，或者好 friend 嘅人又得，咁你咪要諗下呢啲配合咯。咁所以你度嘉賓嘅時候咧， 我覺得就有幾個 point 啦。第一，當然佢最紅嗰幾個，你梗係揾到佢啦。第二，你要留意個社會脈搏咯。 嗯， 即係譬如話嗰年興啲咩，可能你呢個十 A 狀元你都揾佢㗎。你唔好淨係諗住娛樂圈嘅，可能係黃金寶佢係運動嘅咧揾佢，政治人物去揾佢㗎，係嘛？而家你去揾呢個女車手，可能仲出嚟個效果仲好過你下下四大天王㗎，即係你有時有啲驚喜咯。咁有啲當然你又配隻歌啦，譬如我記得有年配隻歌咧就是、阿信的故事，咁、我又好膽粗粗，因為阿信的故事，唔知可唔可以揾到阿信嚟咧咁樣，我真係揾佢㗎，即係當然唔係睇透過成個 team 啊，其實有好多。咁咪去提議去做咯，咁 EMI 揾唔到，咁咪揾唔到阿信，就揾咗呢個翁善旭嚟唱。翁善旭咪即刻入喺日本飛過嚟咯。咁你儲埋就你當你開始你一兩年係嗰個成咗個型咧，你個自然你就會係令到嗰個節目嗰個格調就高啊。嗱、我再你有冇留意第一屆十大金曲？有時我就我自己都唔知嘅。第一屆十大中文金曲嗰陣時係一個電台節目。冇不著佢自己能力啫， 系 我哋去做，我竟然我长安睇到咧，我嘅李子系系仲文，张淑平， 哇！ 我当时候去赛嗰阵时候咧，开场 opening 咧，我系揾咗曹成渊，你会识啲啦，细路唔识啦，城市当代 好出名嘅舞蹈家系， 每次咧就城市当代舞蹈团用呢个 African Symphony， 佢哋跳每年我跳一只新嘅舞，一路跳住个新舞咁出。咁你諗下嗰陣時候，咁你點諗咧？揾成龍揾啊周文，當時呢、這個有一年嗰、那個監獄風雲，我哋就揾啊周潤發同埋梁家輝，係你記得個經典名句啦，知唔知啊？咁啊嗱，嗰陣時梁家輝都係僆咋，咁佢哋諗住拍住傾啊，梁家輝，你梗係啦，你梗係咩天王乜啦嚇，我哋就洗廁所嘅啫嘛，喺個節目，咁然之後周潤發好醒嘅。有得廁所你洗咪好咯，洗乾淨啲啦，係咪？洗廁所好失禮嚟啊，即係咁上下。 係啊， 嗰、 啊、 個又好精嘅。咁呢啲都係其中即係啲頒獎嘉賓嘅一啲得意嘅嘢咯。即係你又有個夢咯，你要大膽。你有好多時做啲節目咧，因為你 set 個 level 高啲，大膽啲放啲，然之後慢慢俾人斬下 劇本，一定要放高好多先得。 係嘅，你哋都係咁做啦。 係啊，我成日都覺得就阿鐘哥成日講嘅，我哋私下咧就係話，即係一個資深嘅前輩咧，你做嘅每一個。做過的每一個作品咧，其實影響緊跟緊你後嘅後輩們咧，點樣行嗰條路㗎？即係譬如頭先阿新哥講佢嗰種嘅對時事啊，或者娛樂人物嘅觸覺咧，佢會即刻諗到之餘，佢會 try 去揾嗰個人 啊。係啊， 即係阿信的故事嗰個阿信咁難揾，喂試下揾都好啊。但係如果冇阿新哥咁嘅精神嘅時候，我哋可能就話唔揾啊，算啦， 唔好自己 ban 咗自己先。 係啊，好而家啲人好容易自己 ban 咗自己。 你有時做啲嘢，譬如話。其中你做呢行第一樣，你唔單止要留意今年發生咩事，因為呢度我又提翻，就係譬如話，我嗰陣時要求啲同事，或者我唔知道大家點諗，我要諗緊嚟緊呢幾年係發生咩事。咁你從嗰幾年嘅事，譬如話，我知道，咦，明年係世界盃，你預計到世界盃一定係足球啊嗰樣嘢，你 mark 住佢先。當個人紅咗之後，或者佢太遲揾佢，佢唔得閒揾你。當佢哇，你咁遲先揾我。啊！阿淑梅姐早排揾阿李靖，其實好早已經揾。哇！一到時嗰陣時，我搶住去揾。其實唔係我舊年已經揾你㗎啦，我估到你明年就講足球。譬如你知道四年，你一定好有幾個年份咧嘅奧運，你一定知道嘅。 係， 係嘛？呢個世界盃， 世界盃 每一年有啲特別嘅年嘅，譬如話 ，OK， 你就如果每一年你梗係有咩世界環境日啦、吸煙日啦、國際和平年啦。譬如話，我哋有一年係1985年叫做國際和平年。YYY 呢只歌要播啦，因為咧，因為點解呢個歌咧？其中我相信係喺廣播歷史之中最多 DJ 唱嘅一隻歌，嗰隻叫《和平穿梭記》。呢只歌其實呢、這個TVB 都有㗎。大家都有㗎，你會睇返以前啲，你見到好多呢，我哋佢有呢、這個、和平呢、這個咩、和平之歌，你知 TVB 都有時好多大 唱好多係 我哋又唱過呢、這個沙士嘅時候 Overcome 啊、 嗯。 咁你頭先我又講咗呢個四大天王點解四個合作都係表現到你台嘅實力、你自己做得好嘅時候，或者你去點樣去 lobby 或者點樣解釋俾人聽我條橋點解咁做、我諗你都會呢，有時有啲巨星佢可能未必同你做曬好多，但如果有一條好嘅橋或者一個好嘅劇本， 都會同你有啲即係唔係下下用勢， 係嘅， 當然錢好重要，即係咁解。 所以咧，嗱，最後十分鐘咧，要問阿新哥依樣嘢好緊要嘅，就係咧，即係你都知道，隨住潮流嘅變化啦，好多新媒體出現啦，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啊，而家今時今日做電台啊，或者電台嘅節目主持人咧，好似個空間細咗好多。你覺得你有啲咩説話可以同佢哋講？覺得咦，點樣可以迎戰呢個唔同嘅新挑戰呢？ 嗯，我諗有幾樣嘢啦。第一，我希望即當然咧，你睇電台，你係睇一個興趣定睇一個事業咧？我都係兩樣嘢嚟嘅。最好能夠梗係事業加興趣做埋一樣嘢啦。所以你要諗先，即係興趣與事業嗰度，定抑或係兩個加埋？定抑或我唔使啦？今時今日爸爸媽媽都 OK， 我真係一個興趣多啲。但你一個事業係有兩種唔同睇法。呢個第一點。第二样嘢就系、是、而家我谂又系一样嘢，唔好分得咁细啦。因为我觉得个科技已经令到好多嘢系走埋一齐嘅，即系好难分到我就系、是、我系做电视嘅，我系做电台嘅。我觉得越嚟越模糊。 系嘅， 吓系嘛？啱啱 自从互联网开始咗之后， 互联网咁任何人都做到嘅。你做电台，你将呢个节目摆喺网，咁你系一个网上人。 系 吓，如果今日拍咗之后剪咗，你又可能喺电视出现。 系啊， 系咪？所以你要係有個心情係一腳踢㗎啦，你係一定係 multi skill 嘅、一定係冇以前咁樣係好獨特嘅，因為以前好獨特㗎，做幕後，你我又講我嗰陣時咧，嗰陣時做 DJ 做咪嗰啲嘢咧，係要有個神秘感㗎。你聽過韋家晴個名未啊？知唔知邊個嚟？ 我知邊個啊？ 韋家晴即係 陳志雲啦， 係嘛？點解叫韋家晴？我哋要改呢、這個藝名，你哋都改，但係咧我哋唔俾佢見人㗎，因為佢有個神秘感，因為我哋靠聲音啊嘛。哇，好靚仔啊，好靚女啊，或者點都好，係種嘅。但後屘又要變啦，隨住個社會你又變，你又變咗要走出直播室啦，要同群眾接觸啦，要講參與啦 ，participation 等等。所以又係冇一本通書睇到落。即係話你點？如果係嘅話，我已經自己開咗個台，人哋請咗我做總經理啦，係嘛？阿志偉可能唔係你，唔係嗰時啫。真係冇嘅，好難。但係問題就一定係要多才多藝。即係我覺得嗰、那個。大家個跨越 overlap 嗰度已經係好多、所以你又係要 multi skill，你要講得啊，你都係啦，你唔單止語言添啊，聽講你都四種語言啦，係嘛？都有八種啦，係嘛？ 嗰啲 以前就係講廣東話，而家你起碼三個啦，你識 英文、國語， 係嘛？至少啦，係嘛？日文、韓文最好啦，有呢個五個語言，你咪揾食多啲，你得唔得啊？係得三種，人哋五種啦已經， 加埋粗口得㗎。 咁你如果話俾人聽，你有五種語言嘅咧，咪有 都係一種語言。 咁呢個又係一個嘅嘅變數喺度啦。 係 咁係啦，即係你係要多種身份，要係難。你而家因為而家啲其實仲有一樣嘢，我覺得就係因為香港個潮流同埋音樂潮流等等，好多人我呢個係諗起點解嗰陣時七十年代 DJ 同埋音樂容易咧？因為我哋嘅腦冇咁多嘢塞咗喺度。呢、這個我又睇一個法師講嘅説話好。你兩個手揸住曬啲嘢，你點就放？你唔放低啲嘢，但我哋人嘅原來真係嘅，所以我好唔贊成我哋呢輩啲人成話，哎呀，而家啲歌唔好聽啊，啲 DJ 唔好聽，因為我哋已經塞曬前面啲嘢，塞曬前面啲四大天王等等，所以你哋亦都唔使介懷一啲，即係我哋叫老人家啲説話，你要爭取，當然你希望爭取到埋我哋啦，係嘛？但係咧，新嘅一輩係慢慢係醖釀嘅，但係因為前面太勁啦，仲係四大天王嘅影子，係不能不承認係辛苦嘅，咁但係新嘅嘢，我相信係有落咗嚟，唔可能永遠失進發，唔可能永遠係梁朝偉等等，梗有啲新嘅，睇下你，但問題係嗰個係咪輪到你嘅啫？因為而家其實啲歌啊，啲歌聲係多過以前啊， 好多啊。 太多點記啫，所以唔關事啊。當然佢亦都有問題，係咪啲歌詞又太長，或者唱法點咧？嗰、那個又要講另一集啦。而家啲文章好似寫文章嘅啲歌詞，三百幾個字，我問個原唱咧，你唱唔唱到？我點識唱啊？新歌係開頭錄音識唱啫，我梗係識唱唔到啦。陳奕迅，你嗰度加加埋埋成咁多字，咁但係佢要好努力啦。佢又例外啦，要好紅，即係類似呢啲嘢咯。咁所以你要。自己知道呢啲係客觀嗰個媒體嘅多樣化變化，點樣爭取人嘅時間，唔係好唔好？我爭取時間，佢咁多時間，所以你而家開始可能有啲有好多唔同打法，有啲就話你等於喺網上邊，你唔好超過一分鐘， 係㗎， 又未必你啱曬㗎噃。 嗯， 有啲可能又點解會做 DJ 你唔可以一分鐘㗎嘛？你點樣由佢咧？我覺得。即係你要人哋聽，特別係電台，你要 create 到你自己真係有一個特色喺度。 因為電台始終都有一個特色嘅，就係、是、嗰個好 close。即係一對一嘅夜晚，你點解佢係你嘅心機嘅朋友咧？你有咩賣點賣到俾佢咧？啲歌係幫下你手嘅啫。當你未紅嗰陣時候，當你未講你刷牙都好聽。如果你能夠有人話俾人聽，我今日冇刷牙，你嘅聽眾都係爆棚咧，咁即係你好紅啦。但你點樣令到你講你刷牙講即係頭暈身興嗰陣時候，佢都聽你咧？你就要諗啦。 好似會唔會係而家新一代少咗啲時間咧？即係作為同業嘅嚇，佢哋少咗啲時間坐低諗自己點樣去諗啲特色出嚟咧，製造特色咧。 嗱，你製造特色當然係自己自然嘅風格啦， 係咯。 但你亦都要係迎住成個嗰個潮流呢、這個你除非你叻到係你自己可以係製造個新潮流出嚟、 嗯， 否則嘅話，你都係要喺一個大嘅潮流入面咧，去尋找自己空間、 嗯、 或者尋找自己特色。呢個第一點， 呢個 亦都好重要。無論電影嘅課題等等都有，咁你要睇下個當時嗰個氣氛係興啲乜嘢，咁、 嗯、 即係嗰個節目嘅潮流何去何從啊？個台嘅係要求啲乜嘢啊？你自己喺呢個台入面可以發揮咩作用啊？下句唔講就話你諗嘢唔好淨係諗自己咧。即系你谂多，你为个机构谂多一步先， 嗯、 你为你个听众谂多啲先。 绝对赞成。 好多人咧嚟到就话，我喺呢度可以攞到啲乜嘢？我点解唔红？你谂谂，你个听众系乜嘢？ 嗯， 喺心机而家六点几听系听紧啲咩咁样？即系你谂多啲你嘅听众得唔得咧？谂多啲你嘅机构多啲得唔得咧？ 嗯 ，before 人哋爱你， 系 试下爱下人先啦。 系。即係永遠都話要幫叫老闆啦，要幫老闆諗一諗，老闆又會幫你諗一諗，要互動啊。 係啊，喂，咁我哋節目去到尾聲 嘅， 咁啊，所以啊，新哥你贊唔贊同咧？最後就係、是、其實幾咁艱難嘅時代都好啦、嗯，每一個電台從業員咧，其實只要你努力咧，其實都有一個進步空間俾你嘅，睇下你願唔願意去做嗰樣嘢嘅啫。 絕對呢、這個唔單止係電台嘅行業， 嗯， 即係個個行業都係。雖然好老土講呢啲説話，但係真係嘅，你係我即係請你尋找翻一個你嘅人生嘅價值啦。 嗯， 即係可能我哋嗰陣時係或者係好現實嘅價值，可能真係要揾錢啊、肚餓啊、依頭。而家其實係新一代係比較困難，我仔女都係嘅。有時我問佢點、啊，爸爸媽媽咁，你想點啊？佢嗰個緊張性冇咁多。 嗯， 以前我哋一間屋入面，即係一個碌架床，四兄弟瞓瞓啦。嗰時阿妹又大個，你第一個諗法就真你冇辦法唔揾錢租第二度。 嗯， 而家唔係啦，係嘛？而家好多都有自己間房，三埋間房門入面有自己嘅電視機，有自己嘅冷氣機，有自己嘅電腦。 嗯， 一敲個門叫個工人嗌早餐，佢真係可以一日喺嗰度。 嗯， 所以要求唔到，但我覺得呢啲生活入面係咪大家去諗多啲咧？其實到最尾都係揾緊你自己。嘅青春，即系过去咗就过去咗。我、嗯、所以我希望无论你咩年纪都好啦，人生嘅时间系匆匆嘅， 嗯， 即系其实个时间系你嘅，唔系人哋嘅。你点样运用系好好把握，好好利用咯，吓、啊。有时经验系好好嘅，我成日讲就千金难买少年穷，即系我有我个乐趣，系嘛？有个起跌入边，但系最紧要就系你会觉得你曾经付出，曾经系努力过。 梁荣忠。Roland 梁子希，十八廿二听紧你。 像那穿梭机贴着天空飞，迎着烈日带着百万支国旗。红日照顾我，也在照顾你，忘掉国界，共享天和地。在这穿梭机载着了真理，令这世界充满快乐空气。用爱心编织一个个梦，离不界限我或你。